订购电话13903119280 13903119280。 上足品贵试营业啦！足疗、按摩、SPA、养生九折优惠，上足品贵做足文章，关注您的四季健康。地址：三河市北外环大王台东200米，电话031651618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请为10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接下来为你奉上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宇《单恋一枝花》。《单恋一枝花》呢，是张宇签约 EMI 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我们发现了他还是用力的唱歌，但是又成熟了一些，这种感觉也在反映这张新专辑。他悄悄地把声嘶力竭的感觉变得更加的内敛，整张在听完之后数遍才会发现，当初那个小男生已经变成了眼前的小男人了。不过此时此刻呢，张宇已经成大叔了。一起来听这首《单恋一枝花》，来自张宇。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剩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一生所有撒谎，难道甜蜜叫我一伪装，让我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某个伤悲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悲伤的爱就是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灿烂未来是我的心，总有一天会来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我，心中悲伤依旧，爱就是难察他的情怀。 继续分享一些冷知识，苹果籽还有氰化物是有毒的，但是吃苹果那点量是毒不死人的。实际上呢，果核里的氰苷本身并没有什么危害，其真正的危害在于遇酸或者在生物酶的作用下水解出剧毒的氢氰酸 HCN， 容易造成人和动物的中毒。在临床上呢， HCN 大量沉积在身体，会导致头晕、头痛、呼吸速率加快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肾衰竭、休克甚至死亡。所以啊，不管是什么水果果核，我们就别吃了。继续来听歌，孙燕姿带来《零缺点》。 我们受不了，什么也做不好， 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走向一条抛物线，也许它早已过了最高点。 都怪我，才学会了

快乐鸟，一起飞去北京，飞黄金市区，飞马的心逐渐远去。 25个英国父亲就有一个在养别人的孩子，这个结论来自于英国卫报。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在英国每25个父亲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是在为别人养孩子。在1950年至2004年期间，每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60万个婴儿当中，大约有24000个婴儿都不是其父亲的亲生骨肉。哇，世界好绿啊！下一首歌来自陶晶莹，离不开我。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是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 是17: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风和盛之，健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分。 三伏九歌，记忆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路的尽头是山，天的尽头是云，一首歌的尽头是藏在心底的一个故事。品味1033，我声音的尽头是你。 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常问 why 爱情是麻烦的意外，我就是爱上他的乖，达不到也不爱，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 baby，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她到老，我要等她每一秒，她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她心细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 高也不爱，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 baby，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她老，我要等他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心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100个男人回头就是九道，牵起他的头发，等他的外表，但是对不起，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他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等他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自己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等他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自己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面为你推荐的呢，是来自郁可唯的《小小天涯》。善古之诺，无奈叹，小小天涯，情无邪。郁可唯现身电视剧《善古情歌》的插曲《小小天涯》，行云流水般的歌声在温柔中带出来为爱付出的坚定力量，情深婉转，直抵心头。歌声呢，仿佛是动人爱情的传递者，让人感觉到一幕幕揭开心扉的画面，一个个拨弄心弦的瞬间，离我们并不遥远。一起来听《小小天涯》，来自郁可唯。 独自来这世界，心忽明忽灭，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也想要握紧眼前，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在我的世界，也有情意无限，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就有多么远烈，这不是值得我不顾一切，我乱翻起手手天下，陪你我逆转了时差，我们不反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谁懂那是你是天还是小山泉百里花，在哪里我想，在我的世界也有情意无限，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我就有多么热烈，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我乱翻起手手天下，陪你我逆转了时差，我们不反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谁懂我心里这天涯，看着小小窗白梨花，在哪里落下，我乱翻起手手天下，陪你无逆转了时差，我们不晃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谁懂我心里这天涯，看着小小船百里花，在哪里

为做好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三河交警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决定从现在起至年底，在全市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大攻坚活动。此次活动紧紧围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核心任务，突出危险路段排查治理、营运客货车车辆监管、严重交通违法整治和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等内容，全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大整治、大攻坚期间，三河交警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巡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密查处三驾、酒驾、醉驾、毒驾、三乱、乱停车、乱变道、乱用灯、三超一疲劳、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两闯、闯红灯、闯禁行、机动车不礼让类违法行为和大货车违法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其次，结合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作，对无牌、非法改装、已报废、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检等车辆持续开展清查整治工作，同时围绕重点客货运企业，严格监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机制和制度不健全、车辆日常安全检查和驾驶人安全教育不到位、违法行为未受到及时教育处理、24小时 GPS 专人值守的动态监控制度不落实等安全隐患。最后，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时刻记住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牢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真正做到珍爱生命，安全出行。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少时间能许愿啊？ 你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我们却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一点、 哦、累积成 柠檬，味道非常酸，但是它属于碱性食物，你知道吗？柠檬当中呢，虽然有柠檬酸，但是柠檬酸呢，可以在体内完全代谢生成二氧化碳和水，随着二氧化碳呼出体外，酸性也就被消失了，而柠檬当中的钙、钾等离子都以金属阳离子的形式留在体内，这些阳离子都可以和三根离子结合，可以降低尿液的酸性，所以呢，被称为成碱性食品。 为什么要失望？从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开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你身上，也曾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天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 不爱我不会发抖，你爱的不再怀抱，得到舍得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不要，还不如说说笑笑，请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我总的背包，我独特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钱财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钱财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撤销， 把自己当个特长，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想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总得不到，我独特爆炸，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傲，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容忍自扰，一切起哄闹，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现在没有大不了，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到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7: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了让更多求美者享受轻松无痛纹饰，修复不完美，见证新生，河北燕达医院口腔科于9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推出超薄美牙贴片定制磁性提补牙优惠活动。超薄美牙贴片具有不磨牙、无痛、无创伤、数字 3D 打印定制，超薄可至0.2毫米的特点。定制磁性提补牙具有不过敏、易清洁、边缘内核性高、压速刺激少、恢复原来牙齿的外形、保护牙齿咀嚼效率等特点。预约电话400-898-1120、0316-330-6666。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融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成人潮，熟悉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中国呢，拥有着世界上所有的熊猫，除了中国以外的熊猫都是租赁或者赠送的。目前呢，全世界向中国租借了大约50只大熊猫，一对大熊猫租借一年的费用呢，通常是100万美元。所得资金呢，会用于中国的大熊猫保护工作，一般租期为10年，到期呢可选择续租。怪不得是国宝呢，这么贵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光线背后》。 停留在路口。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喧哗着，只有狂欢终究还是看着孤单。心却怕不能成真。 生，你会不会叫我的妈妈？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当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就是你朋友到永久。 4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玉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农历7月22。跟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今明天间晴，30到2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9到19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于三河气象台。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美好生活。如何才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每晚用牙线清洁牙齿，实践证明牙龈疾病和人们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呢，牙科专家建议大家每天晚上清洁牙齿。另外也可以养个宠物，养宠物有镇静的果效，能够降低血压和减少人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另外一项研究显示，每天遛狗的人比不养狗的人平均多活7年。最后，不要把水果放在冰箱里，经过冷藏的水果所含有的营养物质要少于在常温之下保存的水果，比如说存在碗中的番茄和辣椒要比存放在冰箱里的同类果蔬含有双倍的B胡萝卜素和高达20倍的番茄红素。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发现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让我们存着一颗感谢的心，迎接每一天的美好生活。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恒越金行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越59金 MLE 超级分界，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越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关注身体健康，从自由呼吸开始。近几年严重的空气污染雾霾让人们饱受呼吸之痛，苦不堪言，于是各式各样的空气净化剂走进了千家万户，

他活，我要他了，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留放手。如果我赶他走，我怎么可以把他忘记？虽然我常在思索，还要继续。我看来像个诗人，早也像晚也像，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什么事又费尽心机。爱情是个怪东西，刺激我折磨我修理我，我开始想着他，想着他，想着他，想着他。 听歌的同时和你分享一些冷知识，腊梅呢其实不是梅花，连梅花科都不是，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植物。腊梅是樟木腊梅科，而梅花呢则是蔷薇木蔷薇科，两者从木一级呢就分道扬镳了。只因为两者都有一个梅字，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又都具有芳香的气息，并且啊都是冬春季开花，所以呢不少人常常误认为是同一种花。继续来听歌，戴佩妮带来的防空洞。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轻声地说不要颤抖。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我有多久没感动过，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你把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我无谓的思绪飘摇， 不让我无谓的思绪打扰，再多分

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接下来出场的是 BAD 呢，由三位平均25岁的男生组成，三个人呢因为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歌唱比赛而结缘，因为理想相同，私下很谈得来，所以就起了组团的念头。1998年的春天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同年呢他们因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他们的经纪人刘伟慈。刘伟慈非常看好三个人在歌坛的发展，于是呢将他们从美国带回台湾，于是2000年和 EMI 合作，往亚洲华语乐坛正式进军。一起来听 BAD 带来《半个海洋》。 你和我一样，睁开眼睛在张望，灵魂另一半遗落在这世界上。我们在相逢，都太小心太倔强，因为生活上，所以就聚在孤单。是不是我不在意我如何，是不是因为寂寞更热情了一晚，让我们有了一张脸上，让我们感到爱的地方，你恋着今生遗忘。 这样流独自摇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放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牵不完的缘，是你。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是的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 现在是18:5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请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请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